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阅兵啊，终于拉开了序幕。那咱们这头在热阅兵，阅的非常的热闹。 收到请柬了吗？ 没有，我觉得网上那种朋友圈在晒各种请柬，也真是够 low 的。 对啊， 是吧？ 对，咱们还是电视上看吧。 嗯，反正这个阅兵。明天咱们好好说吧，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些后续的新闻在发酵着呢，明天我们再认真的来梳理这次的大阅兵。今天我们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在如火如荼进行阅兵式的时候，日本人在干嘛。 对， 你看安倍到底来不来，这个之前呢其实吵了好一阵子。环球时报说的好，说安倍不来一点都不意外。确实不意外， 确实人家干嘛要来，本身对日本来说这就是战败的日子，而且日本的确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战后日本的这种新的秩序还是一个他们说的不正常的国家，一直都有美军驻扎，所以对日本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对他们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日子。 所以说我们就想在这一天哈，特别关照就是日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也非常关注。那其实日本最近应该最热火朝天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游行 安保法， 所谓的这个宅男宅女都上街了，要求安倍下台，是发生在上周末。 对， 那上周末的时候呢，除了日本之外其实还有一场游行在马来西亚，我们想借着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哈，来梳理梳理。那其实说到在中国，我们现在这个阅兵式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筹备，那终于是向世人展示我们最新的这些，不管是武器也好，还是抗战老兵的这些方阵也好。那在日本的这一方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游行是在8月30号的下午，几乎都是四面八方了，全国四面八方从冒着雨，而且是汇聚到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的周边，抗议。抗议什么呢，就是安倍当政者强推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一系列的安保法案。那其实这个安保法案它已经是通过了众议院， 马上要到 参议 院去表决。 对，众议院的时候我记得是在7月份的时候是已经通过了。 对， 那参议院呢基本也是安倍的人马是占据了大多数，所以呢这个应该是通过也不会意外。 在众议院呢它其实是7月中旬通过的，因为在众议院的议员里面有2/3是现在执政党的两个执政联盟的两个党，公民党和自民党他们所把控的。其实在参议院呢也是2/3左右是这两个党所把控，所以让这个法案通过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意外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很多民众从8月初开始就一直在上街游行，只是到了8月29号的这场游行是有史以来5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号称是有百万人参与，但其实好像在东京是他们是声称有12万人参与，但是警方给出的数据大概也就是3万人左右。到底是多少， 好像全世界都这样。 对对对， 有一些水分感觉。 说到马来西亚那个也是，马来西亚当地的组织者说有30万人参与，当地警方也给出来数据是3万人左右参与。 好了，总之呢不管他是3万人还是30万人，日本不管是12万还是100万人，他的这个规模他都是创下几个月以来市民反安保集会的最高。那看到当天哈，除了这个普通的市民之外，市民他的人群当然也很广阔，就包括学生，我们所说什么宅男宅女，还有什么主妇，也有一些名人，像一些音乐家，比如说坂本龙一，还有这个作家孙村诚一，还有画家奈良美智，这些人他都出现在现场。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说，一个呢是让安倍下台，一个呢就是要反安保通过，就是反对这个安保的法案通过。那说来说去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安保反对这个安保进行这样一场集会，其实日本的这个宪法里面它第9条 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规定三大原则作为和平主义，成为他的日本宪法第一章、第二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包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那么日本国的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那这个反安保的集会呢，也就是被称为保卫和平宪法的护宪活动。那我记得我们在之前讨论安倍谈话的那次节目里面请教过刘宁先生，是非常熟悉日本的一位作家，他就谈到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热衷于走上街头，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反对这个法案的通过，就是说他们觉得日本几十年的这个繁荣就是建立在和平的环境之上，如果和平的这个宪法被打破的话，他们因此每个人的生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除此之外的话，他们也认为就是这个所谓安倍的这个经济学并没有真正的让每一个年轻人受惠，所以说他实际上他的这个推动的一系列的这些政治上的动作都引起老百姓的这个反感，他们认为繁荣的基石就是宪法，那你如果你破坏了我们的基石，可能很多的这些生活的细节都会因此破坏，比如说年轻人要被迫去参军。但是现在这些支持这个法案的人，他们又一直在电视上说服说，其实通过也没有那么的就直接我们就宣战了，直接就会发动战争，这离这条路还非常非常的远。这个我记得刘宁先生上次也讲过，因为美国他给他设置的这个门槛非常之高，但是总之现在在日本风起云涌的这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都是让外界觉得有一些的想不到吧，就是想不到本来觉得可能日本的年轻人是对于政治相对来说是比较淡漠的，但是不知道民间是蕴藏了这么大的能量。 对，其实这个由学生走上街头这件事是从2013年的12月份开始的，当时也是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然后后来到反对集体解禁集体自卫权，到现在反对新美日安保法，其实看起来是一贯相承的。而且在这个年轻人的带动之下，刚才樊所也提到，很多妈妈也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也出来反对这个安保法，叫做反对安保法案妈妈会，然后他们是一般推着婴儿车喊着说妈妈决定不要战争，不要为战争制造理由，甚至是有很多中年人30到60岁的，他们也特别成立了一个组织来反对这个新的安保法通过。但是呢，我们看到虽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安保法，还是阻挡不了安倍他去推动这个安保法通过的步伐。甚至你可以看到安倍他是在步他的外公岸介信的一个后尘，在50多年前他外公也是当时通过了新的安保法，而且在安倍6岁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反安保法的运动，当时岸介信还说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虽说有这么多示威群众参加反安保法的示威，但是都比不上东京巨蛋，也就是原来的后乐园球场看球的观众人数更多。其实他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只是最后虽然他成功的推动了安保法的制定，但是最后他也是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被迫下台了。 好，但是现在这个推动或者民间的这些抗议浪潮会不会影响安倍，答案呢应该是不会，就是看得出来他从头到尾这个决心都是非常的坚定。而且呢，根据日本的这个选举的这个习惯，我记得是参议院应该是前不久才选完，如果真的是要下一届的选举的话，那就是明年的这个几月份。那众议院的话是那下一次的话，那就是更遥远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前不久才选完，应该就是4年之后。那这么一个选举的这个时间表来说的话，对安倍来说还是比较的漫长，那应该是对他现在的这个政治地位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而且呢，我们如果结合上次我们聊过安倍谈话，也会发现尽管说国际社会除了美国之外了，很多国家当然是不买账，中国韩国都是不买账，觉得诚意不够，非常的暧昧。可是回到日本的这个数字，你发现他的这个民调其实是他之前一直在跌，但到那个时候他就不跌了。 对， 那时候就可能大家比较买账， 跌就是因为他要修改这个安保法，然后到8月中旬大家就说他之所以有这个讲话，就是稳定民众的情绪，能够让他的安保法进一步推动下去。看到他其实是收到成效了的。 对，好，那既然说到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些异动那我们可能就我个人就非常关心，到底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街头，是不是像之前我们所说的，日本年轻人对于这些政治议题 一定就是这么淡漠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身在日本的朋友，他呢是东京大学社会心理系的社会心理专业的博士生，那他在日本生活了有5年多的时间，来听听看他的这个观察。他也觉得说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淡漠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名字叫尹月。 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就是说觉得日本年轻人对政治冷漠这个观点，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大学里面嘛，学校中这个学生总归是这个站在比较前线的位置，就是去反对一些政府的一些决策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自己的观感就是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总体来说还是一直都是挺热情的，当然这个经过这件事件以后就更简单了他们的这个事情嘛。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学过一些政治方面的内容，然后也一起和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法科还有政治科的学生一起上课，就他们对政治的了解什么还是总体来说还是蛮深入的，当然就是因为我接触的人群可能就是一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群，所以我也不太能就给出一个很客观的评价。但就是说你就从比如说最近这个几次投票情况来看，年轻人投票率都不算很低，所以我觉得日本年轻人对政治冷漠可能是不是一个刻板印象，就原来就这个现象就可能大家有所误解，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他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惊讶很震惊，觉得年轻人怎么这么有激情。其实不管在美国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都是年轻人打头阵嘛，都是学生，因为学生一个是他有这个激情，另外就是他有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他有这方面的诉求，然后呢他又比较有时间，所以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站在一个前线去鼓与呼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日常就觉得日本年轻人没有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对政治这么的疏离，这么的冷漠，所以这回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的反应。对， 能不能具体来说一说，就是你所在的东京大学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讨论的气氛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会不会经常开一些研讨会啊，有一些演讲啊，有一些集会啊，还是一些分享会之类的？ 有，就是在那个安保法案刚开始就是比较被热烈讨论的时候，东大就在这个校门口竖了一个牌子，就是说东大是很旗帜鲜明的，就是说反对安保法案。另外呢，也反对就是大学的这个研究成果被这个用作被军方拿来就用作制造武器什么之类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说研讨会，就像你刚刚说的，一直有很多研讨会在举行，这个请学校的一些这个宪法学者啊，或者是法科的那个比如说老师啊来讲一下，就为什么这个是违宪的。就我今天刚刚中午去食堂还看到那个食堂旁边贴了一个新的一个告示，就是说9月8号它是个紧急举行一个这个研讨会，就请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宪法学者来讲解一下这个现在的情况。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比较著名的人士，他们也这个比如说联名签署，就是说赞同这次研讨会的举行啊。比如说就高田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和那个宫崎骏一起拍那个动画片的高田勋啊。然后一些对吧，然后那个一些作家，然后包括这个作家，然后这个社会上比较著名的一些知名人士，他们都来署名，就是说支持这个活动。就东大就作为他这么一个可以说日本最好的一个大学，还是有一定号召力吧。就是他首先拥有比较多的这个法科的这个学者，这个他们对这方面情况非常了解。然后另外就是说可以号召很多知名人士来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因为我自己就是说老实话，这方面我没有就是作为外国学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这样说不太好，就是我自己不是特别对这个事情关心的不够，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过，所以不能给再更多的直观的这个感受。 好，这个尹月跟我们介绍了，他其实主要是在校园里面这个气氛还是比较的浓厚啊，大家的这个讨论应该也是比较开放的。 对， 但是这个是不是能代表日本全国其实也不一定，但至少是他看到的这个实际的情况跟媒体一般报道的可能又不太一样。那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回来之后呢还是想具体了解哈，今年毕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么一个大年，在中国这边呢又阅兵的仪式成为全国持续多日的这个最焦点， 那在这么一个气氛之下，日本人他们会不会也有一些反思战争的行动，不管是民间也好还是官方也好，等会儿我们继续来听听音乐的介绍。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在东京大学念博士社会心理系的一位博士生尹月的介绍。在这么特殊的一天，日本在发生什么？在民间他们有没有一些纪念这个反战的这些活动？ 好像也很少哎，我觉得就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日子。就而且他如果纪念的话，他肯定就是说他做一个受，他还是受害者心态，我觉得比较强烈吧，因为他毕竟是被原子弹炸过的。 嗯， 而且他这个怎么说，日本为什么安倍他一直想推这个安保法案，就是他觉得是一个正常国家嘛，你比如说你不能像比如说美国啊、俄罗斯啊、这个中国这样，比如说可以拥有就很多军队对吧，然后可以去主动发起攻击，就日本就是不可以，日本就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到现在比如说战后70年了，还在为这个二战在付出很多代价。那么他如果有他有所对这个二战有所纪念或者什么，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怎么说受害者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日本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嗯嗯， 就他经常忘记掉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这么一个立场，他只觉得自己是受害，我是被原子弹炸过的，我在战后是放弃掉这个军队的，我是被美国这个说管辖的，到现在日本本土上还有这个美国的驻军，我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我到现在政治地位还很低。 嗯， 他一直觉得自己一直是在付出代价，对他，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心态一直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对这个纪念啊或者什么，他，对，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在纪念这件事情。 嗯，就是不会，当然不会做到像中国人期待的那种所谓的反思战争，是吧？ 我觉得不会。然后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安倍他这个支持率一直在跌嘛，就是说在那个安保，因为安保法案一直在跌，但是他这个发表完他那个战后70年的演讲之后，他这个支持率就不跌了，就停了。也就是说，大家对他这个战后七十年这个谈话还是比较支持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安倍战后70年谈话里面其实是立场非常不端正啊，就是他。他自己没有道歉，然后他也没有，他当然用了这个侵略这些字眼啊，但是他其实他的这个态度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其实不认为日本应该再为这个二战再负什么责任，对吧？ 嗯。 但是呢，他这个讲话一出来之后，他这个其实支持率没有继续跌。如果大家对这个不满的话，应该会继续跌嘛，但没有跌。所以说，日本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怎么说认同他这个讲话当中的精神，或者觉得他既然已经用了一些侵略啊，或者是反省的字眼，那么也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日本人基本上总体来说是这样一个，虽然他们对这东西没有中国人这么敏感了，其实已经很多人觉得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嗯，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当然没有做过调查。 嗯嗯嗯，那跟日本同学或者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谈及到战争这段历史？那如果谈到这段历史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的尴尬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就是首先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因为是东大，因为学生可能思维他各方面比较开放一点，所以谈这个东西呢，首先不会尴尬，这是第一个。就包括我跟我导师也谈过，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做到比较怎么说开诚布公的谈这个问题，大家也都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事情毕竟过去很多年。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我在和我导师谈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说了个什么？就是说他的妈妈，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母亲，我这个想不起来了。是在这个关东大地震当中啊，不关东大地震，在这个关东这个大轰炸，就那时候这个盟军来炸东京的时候，他父亲还是母亲是在那时候被炸死的。所以就是说， 那你想一想，他想到这个二战，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说，日本人虽然做了很多措施，但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嗯， 这个是他没办法抹掉的一个立场。当然，他同时也对比如说中国人或者韩国人表示歉意，但是他始终就觉得日本人也很惨。这个轰炸把我们东京炸成一片废墟，死了很多人，包括我至亲都在那个里面死了。然后你还要我怎么样表示反省或者表示道歉？我觉得这个很难。这是一个。就有些同学也会表示出，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是过去了。就是说日本人，而且日本人你也知道，就是 ODA 啊什么样的，日本人其实不断的在为中国的发展建设做了一些他们能做的事情。他们可能给了很多援助啊，或者派了很多技术人员来协助中国的发展或者怎么样。他可能确实是没有官方的一个很正式的道歉，但是对他其实各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他觉得他能做的补偿。 嗯， 然后他觉得我已经补得够多了， 嗯 嗯，你们为什么还是不满意？然后而且就是中国官方可能还刻意隐瞒了一些，比如说日本给中国的一些帮助，对吧？一些资源， 嗯， 那作为日本人，他对这些可能了解的比较，他们就会拿这个数据来说啊，我们这个 ODA 给就中国支持了这个，包括到现在还在帮中国建一些小学啊，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们日本战后70年还一直在帮中国做各种事情，只不过就是欠一个官方的道歉而已。 嗯， 他会有些人他也会有这个态度，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啦。当然，我作为中国人，我始终觉得，因为日本人跟德国人比，你就相形见绌吧。我觉得差很多。就你如果做到德国人那样，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但你毕竟你没有做到那样。 嗯， 包括韩国人也对日本人很不满意，对吧？不光是中国人嘛。 嗯， 日本人这个道歉这个态度诚恳肯定是不够，这个诚意肯定是不够。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坚持不道歉，或者他认为他已经做的够多了，或者怎么样，当然也有他的一定的道理，我觉得。 嗯， 就我在这边生活，我也能理解一些。 就是不会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受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对待吧？ 我完全没有。 嗯， 对。因为我还是在学校，我不知道除了学校进社会会怎么样，至少在学校里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嗯，好，这个是尹月跟我们介绍的。日本国内的一些想法，其实这些想法在陆陆续续现在在媒体上也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之前在那个 FT 中文网上就看到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他就分析过说这个阅兵之下的几国之间的这种四国演义吧，所谓北京阅兵背后的四国演义，他就讲到一个日本的心态，就说日本呢，他有很多的不服气，他这个不服气有的是针对欧美，有的是针对俄罗斯，有的是针对中国。比如说尽管说现在他的这个政府民族主义和右翼的色彩比以往的好多届更加显得浓厚，但是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它延续了战后日本政治光谱的一大半的成分，也就是说呢，它除了左翼之外，从中间到偏右，但是呢，不包括极右的很多的主张。比如说，他对欧美为什么不服呢？就是日本发动二战的基本理由就是，白人强权国家跑到亚洲来称霸，对非白人种族进行殖民统治，太不公道。日本当年所做的呢，就是赶走白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就是即使从今天的政治价值观的高度来看，所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否定，但说到底，说因为你白人种族这么做在先，日本只是在受到他们的刺激和欺凌之后，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安倍8月14号他以这个日本内阁名义发表的讲话的完整版，他前面的5小段全部都是在做这样的历史辩解。这个呢，日本就是对于二战之后欧美官方只是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亚洲多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但是不首先说明日本是步其后尘，他其实历来是感到不公正的。那说到对中国的不服，大家可能也会之前有所耳闻，当然这些观点一拿到国内立刻就是被血喷大骂，就是说其实中国你之前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侮和凌辱。比如说这个1938年6月7号中国军队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来阻挡日军推进，你们也造成近90万平民死亡。 嗯， 意思什么呢？就是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的相互残杀的案例是不胜枚举，犯下暴行的日军呢不是特例，至多算是一丘之貉。 就这个观点你如果扔到现在大陆舆论场上，你一定会被骂死，就是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自己族人是有，不能说相互屠杀，是有过内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互欺凌的这些经历，你就为自己的这个不正义的行为套上一个正义的外衣，这当然是强盗逻辑。 对， 但是日本可能很多人他真的是会这么想，那自想来想去他可能也多了一层安慰，那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情绪交织之下，就会产生刚才尹月可能在日本观察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就是他不会就像期待我做到我们期待的那种道歉，还时时刻刻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不光是中国国内的这些居民，甚至在日本，你像广岛和长崎，他们当时经历了这个原子弹爆炸的伤痛，他们到今天广岛和长崎的居民都没有办法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所以他们也变成了坚定的反战的支持者。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的这个反抗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上次在这个长崎市长田上富久在这个原爆的纪念仪式上，他就当着安倍的面质疑他，说你为什么要改安保法，你这个破坏了战后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必须要国会重新慎重的审议这个安保法的条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日本其实就像有这样的强烈的反战声音一样，有很多国人他们还是支持安倍这一方的这个立场的。为什么？是因为安倍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修改这个相关的法案不是在做一部战争的法案，我是要做一部和平维护的法案。然后他们在7月21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国防白皮书，然后这白皮书里就特意强调了说中国在南海的一些行为，他点名批评中国南海的一些行为，他就说我们只有把这个法案改掉了，我们才有能力，或者说我们才有这个法律的正当性，能够在这个和中国的对抗中我们有实力去打赢这么一场对抗。那他这也是在渲染说，其实你看现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这是必要的，而且我们的老对头或者说老冤家中国他其实一直在威胁我们的安全。 但是呢，其实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样的一套说辞，尤其政客的这个包装是不买账的。其实日本的这些所谓的意识的觉醒哈，不仅仅是这一次，其实你看之前呢，有一些反核的行动当中呢，他们已经是有一些显现。那说到这个未来，当然还是属于年轻人的，到底年轻人怎么样看待当下的这个现实，看到历史，看到未来，这些都是一定会影响接下来的这个走势。那我看过这个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的教育研究机构，他们呢做过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调查年轻人7200名的高中生，大家怎么看待自己，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人和对自己是很满意的，就这个呢是他们的调查的这个题目。得出来的这个结果非常的诡异，就美国呢是有89.1%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人，中国是87.7%，日本只有36%，韩国是75.1%。那日本是最低的，而且呢比其他的国家就低了非常之多。那这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反映着日本年轻人的现在一种心理的情况或者现状？我听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宅男宅女，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蹲着，因为经济也不好，所以失业率也很高，竞争又非常的残酷。就这个是成为日本的一种社会现象，他们不喜欢跟人交往，消极避世，拒绝外出上学或者工作，有点像这个啃老族吧，可能这个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所谓家里蹲着的一族呢，绝大部分是15岁到20岁的男性，虽然他们也看漫画也上网，但是大多数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并且是切断自己跟外部世界的全部的社会交往。那可是慢慢的看到这些所谓的热心漫画的一些宅男宅女，就很意外的他们居然会出现在反战游行示威当中，就是他们会深刻的感受到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些一系列的行为让他们感觉是有危机感，安倍政权所作所为有可能会把日本重新引向战争，反倒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社会运动，就是似乎对重新燃起了对于生活的希望，甚至燃起了一些生活的斗志，就是有这么一些看法。那其实说到这个日本年轻人，我们也一直很好奇，就是不是像又是那种刻板印象，什么宅男宅女啊，不爱出去啊，就窝着看看片儿之类的。那是很迷茫的啊，看到刚才的这个 调查。那我们也来听听影月怎么说，就是日本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像刚才我说的这些报道或者统计里面就是一面倒的是那样的一个形象。 研究我是看过一些啦，因为你如果把日本人和美国人比较的话，那么很明显就是日本人是比较悲观的，也就跟他的文化心理一个首先肯定有关系。 嗯， 日本民族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比较怎么说，你说的好听点就是比较谨慎，就对自己的未来比较谨慎，然后比较有规划，比较有节制。说难听点嘛，就是说他是比较悲观，比较迷茫。我觉得这个文化心理学上可以给出很多的解释，这一个。另外就是说，日本确实是最近经济就不是很，这个经济不景气情况也是时间比较长， 嗯， 然后它的社会呢也比较怎么说固化了吧，也比较稳定，各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激动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像中国社会，这个变动很大，虽然这个变化很大，但是同时这个希望也很多。日本的话，它就各方面都很平稳，就很难给你一个。虽然它不危险，它很太平，但是同时也不会给你很多这个新鲜感或者很激动的这种新鲜事物的这种感觉。 嗯嗯。 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的话，我因为我还是要就是说，我一直是在大学里面，我就是一直和同学生打交道。我过来的时候是硕士生，现在我是博士生，就身边的一般也会有认识有本科生。就是你说学生的一个他那个对生活的态度，比如对人生的看法，和你说社会人，比如说已经出了这个学校去工作的人，那肯定是有不一样。那总体来说，我觉得日本人还是很踏实的在生活、在工作、在学习。他一般来说大学毕业以后，他找一份比较很稳定的工作，然后他结婚，这个成家，很勤恳的就这样工作一辈子。这个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也觉得，如果你一定要说找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迷茫，这个我也觉得没有。各个国家年轻人的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迷茫之处，你觉得中国年轻人八零后现在觉得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对吧？这个那日本人他至少还没有这方面的情，至少这方面我觉得压力要小，就买房的压力啊，或者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我觉得是要小很多啦。 嗯嗯嗯， 对。 就是他们的房价没有像我们这么离谱，是吧？ 对对，而且也不会说结婚一定要买房，就是买房租房也可以啊。对啊，不会说一定要你没有首付，你不付你就不要想谈女朋友。对，这样的想法他不会有啊。我觉得你说压力大，或者说这个怎么样？我觉得中国八零后可能会比日本的八零后压力要大很多。 嗯， 就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比较啦？ 嗯， 对他可能提供的一个，比如说他这个调查。它是这个结果，你换个调查，你换一个人群，它可能又是这样的结果。 嗯， 我觉得 不太严谨，显得很粗暴。其实 对，要再具体的再看一看。对。 好，这个非常谢谢影月的分享。那当然了，关于日本的话题说不完，我相信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把日本政府或者说安倍这些政客的 等同于 对 老百姓的看法， 对 对吧？而且老百姓的看法也多种多样，你可能看到的也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个社会，可能成熟的社会就是这样，多种的声音，并且是，多种的声音是都可以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渠道、同样大的音量让我们听见。那我们先休息回来。今天呢，其实除了说到在9月3号这一天，我们要想知道日本在发生什么之外，我还想关照另外一个邻居，就是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就是多种声音共同发声。 没错。但是呢，马来西亚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多族群的这么一个国家，那很多的问题最后就会不自然的被转向成是一个种族的问题。我们也来等会儿请教一位在马来西亚的前香港记者，跟我们分享到底在马来西亚发生着什么。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来看看这个邻居马来西亚，他们为什么有30万人上街啊？ 这个30万人上街，当然也是主办方声称，但是马来西亚警方就说大概是3万人是吧？ 对， 他们的这个集会呢是叫做一个竞选盟，干净的竞，这个团体发起的，是马来西亚竞选盟发起的第四次大型集会。他们的这个行动的代号名称叫做 Bersih 4.0， 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Bersih 是干净啊，我也不知道有读对没有。是4.0，就是前面我还发动了3次，这次是第四次。那这个马来西亚文的意思就是干净，它的背后有5个诉求，叫做干净选举、廉洁政府、意义权利、巩固议会民主和挽救国家经济。他前面几次就是2007年发动过一次，然后2011年发动过一次，2012年发动过一次，2012年最近这次呢，可以说呢是这个功亏一篑，就是当时，也是公民社会在很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是在2013年的大选功亏一篑，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权58年都没有动摇过，都是被这个巫统所统治。 对， 这个巫统呢，应该是马来人。他们这个精英的这么一个党派，这50多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那这次的这个集会啊，不管是30万人还是3万人吧，总之这么多人，它的主要的这个构成的人群也非常有意思。其实主要是华裔，而且呢，他们现在喊的这些口号当中，主要就是反对纳吉布，就是因为马航的这个事儿，我们都熟悉了马来西亚的那个总理首相纳吉布是吧？到了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就出来开发布会，他呢就被指摘说他是有这个腐败的行为， 贪污7亿美金，因为他也兼着财政部长，所以就被媒体揭发，哎，好像他这个账户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多了7亿美金，从这个国家基金一马基金直接到了他的私人账户，所以大家就认为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好像马来西亚在这个之后，为了纳吉布为了这个洗清个人的嫌疑，他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的特种小组，但是这个小组呢调查着调查着，你就会发现哎出了纰漏了，因为负责调查的这个人他退休了，强迫退休，然后也受到警方的盘问，再后来整个小组就解散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当于也是没有结果，所以这才导致很多人走上街头来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贪污了你就应该下台。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在马来西亚的一位媒体人张倩叶啊，来告诉我们到底在那一天马来西亚发生了什么。 他是从8月29号的下午3点钟，然后持续到8月30号的深夜12点，就是一共34个小时的全部的集会。然后这个集会时间点比较特殊，因为是在8月31号这个国庆日之前，就是8月31号是马来西亚的独立日，所以这一次集会会比较特殊，就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味比较强。一个是就是因为它的时间点的选择，第二个是它的直接背景，就是这个首相马来西亚叫做首相，中国叫总理，这个纳吉布他的涉嫌贪腐的案子，就是 1NDP 的这个贪腐案。所以这个贪腐案在今年的上半年已经导致马来西亚国内很重大的一个政治风波，最后的直接结果是纳吉布来组织内阁人员的调整，把他的副首相和几位重要的部长都进行了撤换。所以这是整个这个竞选盟，他们叫竞选盟集会的一个直接的政治背景。 我看这次参加集会的主要是以华裔为主对吧？我看一些评论就说，这次集会如果衡量它成不成功，或者说它能够起到多大的这个作用的话，要看它组成的这个人员。如果是以华裔为主而没有动员马来亚人的话，这可能就是在效果方面会大打折扣。 首先我认为这个马来西亚的历次这种大型的集会有效果的可能是在大选前后，就是直接在街头施加压力，比如说要求这个大选中派更多的国际观察员、监督员这样。那这一次因为他的直接诉求是希望首相下台，我觉得这个如果首相下台能通过街头运动来实现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就简单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华裔呢，他们的这个诉求其实我觉得在前几届大选中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大马变迁，就是这个执政联盟国阵下台。那这种下台其实也是通过议会或者是选票的方式来进行的。至于说这个运动能否评价成功，是由多少马来人和多少 非马来人的这个参与比例来决定。我觉得如果你说成功的定义就是首相下台，那我觉得无论多少马来人直接参与都不可能让首相在这一次集会之后直接下台。但是这个运动有积极的意义就在于有一些马来人过去是比较保守，或者在这个传统的政治宣传的影响下，马来人认为纳吉或者说是巫统这个马来族裔政党，他们是马来族裔利益的代表者，所以说他们支持纳吉支持这个巫统的政党，等于是保住自己的这个既有权益，这是传统上的政治宣传给他们的一个概念。但是最近这些年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马来人，他们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他们已经开始觉醒，就很清楚地了解到其实族群的利益和这个国家的全面的发展之间有可能是有冲突的地方。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一个特殊的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这个前总理马哈蒂尔也出现在集会的现场。 对， 其实马哈蒂尔的出现呢，一定程度上就冲淡了这一次集会的华人为主的这个华人色彩。那马哈蒂尔的一些支持者在他出现的第二天就大批的涌上街头，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天的集会中华人占多数，但第二天就是马来人也开始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集会当中去了。我觉得要看未来的趋势吧。如果说这个在过一段时间反对党阵营当中的这个新伊斯兰党，就是现在叫国家信托党，他们能够号召更多的穆斯林马来族参加到未来的街头抗争或社会运动当中，那未来的马来西亚的社运还是值得关注的。 这个倩叶讲到的马哈蒂尔呢，他其实曾经当首相当了22年，他本来呢就算是一个强人威权的这么一个象征，但现在呢他却突然间站出来，在群众运动的这个席间，可能让很多的马来人觉得感觉非常的复杂，就觉得他可能会有自己的算盘。因为过去就是他当首相的时候，这个他副首相，就他的首相叫做安瓦尔拉下台之后，引发了叫做什么烈火莫西运动，就是要求他下台。一般人就分析呢说，这个纵横马来西亚政坛多年的马哈蒂尔，他自己在盘算什么呢？就是过去几任首相都是根据他的这个意志或上或下，那这次他就希望把这个纳吉布拉下台之后，换上他自己喜欢可以操控的人选，好延续这个执政党巫统可能是摇摇欲坠的这个执政生命。而且呢，马哈蒂尔历来就不喜欢纳吉布，其实对纳吉布的这个逼宫的行动从2014年年尾开始就持续不断。那最近一次的马哈蒂尔用来逼宫的课题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26亿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主要是华人参与，有80%的参与者是华人，剩下10%是马来人，还有10%是印度人。但是这个竞选盟他一共有4次这种大的集会，第一次的时候80%是马来人，华人只有5%，第二次的时候马来人占了60%，华裔增加到30%，而第三次的时候其实华人和马来人是相等的。但是这次为什么有这么多华人参与，反而马来人变少了，也跟主要的竞选盟当中的马来人的政党伊斯兰党他没有参与动员有关系。因为伊斯兰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在野党，然后伊斯兰党呢，他由于是支持现任总统首相纳吉的，所以他就没有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动员马来人参与，所以我们就看到马来人其实是非常少的。但实际上根据民调的一个调查呢，就表示说80%的华裔和51%的印度人是支持集会的，70%的马来人是反对集会的。那反对集会的人他们的担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害怕暴力和混乱的情况发生，会有可能你在这次集会之后也没有办法迫使政府做出任何有效的行为。所以这也是他们担心的一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这次其实是非常有特殊的一次，因为在这个竞选之前呢，马来西亚的政府特意出台了新的法令，就是如果说你私自传播印有这个Bursi 4.0 的任何印刷品，你是会被罚款的。 没错没错，这个等会儿我们也要听张青叶跟我们详细的讲哈，就是有人他就会打一些擦边球，我就印 半点，我就不印这个 4.0， 我就不犯法。所以呢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那刚才讲到的这个族群之间的差异哈，可能这次他们就会担心说最后呢会不会，本来是要求纳吉布下台，要求一个廉洁的政府，最后会不会发展成一个种族的问题。因为看到现场有人就会散布，故意散布这种种族情绪，比如说画一些宣传海报，展示一个马来武士挥刀打算去斩死一个身穿黄衣的华裔男子。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就很容易让人担心，参加者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华裔的游行，会让政治诉求的焦点从不满纳吉布转移到种族课题上。普通的马来人也或许会疑惑啊，华人到底是想干嘛？难道你还不满足吗？你连保护我们马来人利益，为我们马来人争取利益的这个巫统当家人纳吉布都想拉下马，难道是华人想做这个国家的主人吗？就这些疑问也不是没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张信业来跟我们分析哈，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族群的问题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多么的关键。 族群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基本上来说它是划分利益的一个基础。比如说这个国家传统上照顾土著经济呢，非马来族的这些比如说华裔啊或者是印度裔，那你在开公司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比例30%给马来人的股份。所以说这方面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马来西亚未来国家融合或者说是达成共识方面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了。但是族群利益看，我觉得也看情况，如果是在精英阶层的话，这种利益的族群之间的竞争会比较明显。因为政治方面传统上大家认为说是都说马来族控制政治，华人控制经济这样的说法，可是马来人也只是马来的少部分精英在控制政治，他的多数的马来民众其实我看来是对政治比较冷漠的。那华族控制经济其实也只是一些大的华人的企业家。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看，马来西亚的民间社会，无论是马来族、华族还是印度或其他的族裔，大家的这个民族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难点就是在于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可能是巫统或者说是伊斯兰党，他们用这种半威胁的方式来影响他的选民，告诉他们一旦我这个种族政党失势，那么我们全部种族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保证。所以这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宣传。我认为其实他们已经按照这个套路宣传了30-40年，但是马来人并没有掀起很大的这个排华的阵营。所以我觉得民间对于政治家或者政客的这种手段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种族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它不会成为社会骚乱的一个未来社会骚乱的一个可能性，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现在时不时我们谈到马来西亚的问题的时候，还是会提到当年的那次排华。就是现在你觉得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再次爆发这种排华的可能性？ 我想你说的可能是1969年那个五一三的骚乱。其实那个不算排华，我觉得是种族之间的混战或者是大的骚乱。那一次其实在马来西亚的人民心中是留下很大的伤痛的，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就撤换了政府，然后呢新上台的那个首相，就是现在的首相纳吉布的父亲，他们提出了这个新经济政策，然后照顾土著，就是这么多年来照顾马来族的经济。然后华人这一方面呢，其实现在看来老一代的华人对于69年的那次骚乱还是有很深的心理阴影的，所以也会影响他们在投票中的行为。比如说最近这个由于纳吉的贪腐案引发的这社会和政局的震荡，那新的华人就会在年轻一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80后、70后，甚至是90后，他们就选择走上街头的方式去进行抗议。但是老一代的华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一旦这个国政的阵营失势，那么很可能导致的就是国政掌权的这一部分小部分的群体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愿意放弃利益，然后采用打压的方式来针对华人，那么这种暴力方式就会进一步的来导致族群冲突，最终酿成另外1913，5·13。但是我认为这个事件是不大可能再发生的了，因为族群的基础不同。60年代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中国的这个文革，当时也可能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的处境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现在的境况完全不同， 而且和平真的是和平发展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我想这个是全国的共识，没有人愿意主动的去挑衅形成一次大的骚乱，我认为未来是不太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这个其实每当我们的邻居有这些什么游行啊、社会运动的新闻爆出来之后呢，我觉得香港人就显得比较的亢奋啊。 对，这次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就马上联想到，因为这次马来西亚也是因为总统首相贪污嘛，然后马上联想到，哎，之前梁振英好像收了澳洲一个公司一部分钱，好像也没有下 文 了。 没有下 文呢。然后香港的议会选举好像也有一些舞弊案，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组织战中的像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啊、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他就31号的时候发起了一个专门声援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行动，有40个人撑着这个黄伞，直接游行。行到这个马来西亚驻港的总领事馆前面，并且直接抗议说，哎，你们这个总领事馆应该向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传达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支持马来人的抗议行动，你们的总理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哎，这个不过既然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马来西亚的这次社运跟香港或者台湾的这些行动联合起来去比一比。那我们来继续听听张倩叶的分析，因为他过去也在香港做过好几年的记者，在香港上的学。 这次马来西亚的这个竞选盟如果说跟香港做比较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于支联会这样的角色，就是它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但是有一些政党力量和背景加入其中，然后它的这个政治的资金来源也很多是民间的捐助。比如说在他们7月底决定这个8月底的这个集会的时候，在网上就号召大家捐款，就是短短的这么一两天时间就已经捐出了100多万令吉马币，就相当于是200万到300万之间的港币这样的一个数字，因为它是受到民间很广泛的这个支持的。然后从他们集会的这特点来看呢，有统一的 dress code， 都是穿黄色，然后这个跟香港我们要么穿白要么穿黑等等这样的情况也是很相像的。然后就是他们其实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也在强调这个公民抗命，这和香港像去年的战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而且比较有秩序和平。但是因为马来西亚它前面的就是竞选盟的第4次集会，它前面3次的集会也都有相似的这一方面的情况，所以说对他们来说这个和平集会并不是一个让他们觉得说格外值得去炫耀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香港的这些游行示威或者社会运动是很频繁的，我们几乎这个每一两个月或者说像去年那种每一周周末都有大大小小的游行，但是马来西亚这种5万人为计的大型的集会就只发生过4次，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爆发力会比香港要强。香港也许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但是马来西亚这次爆发力虽然没有上一次的那种规模人数大，但是仍然体现出了很强的影响力。 他们跟警方之间会发生冲突吗？ 上一次的这个竞选盟的集会是有的，这一次很少。而且我想马来西亚的社运其实有和香港台湾互动的这个背景，比如说今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内政和这个警察部门就拒绝黄之锋入境，但是其他的香港的社运和学运的领袖都可以正式进来。那他们在香港和台湾的过去2年中，比如太阳花和战中，这当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一定要和平集会，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组织能力和参与者的这个认知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那这一次并没有发生很剧烈的这个警察和民众的冲突，但是由于在集会之前内政部长就宣布这是一次非法的集会，所以说集会结束之后几个组织者也都去警察的这个不能去录口供，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就是最后还是和平散去，可是他们前提就是不像香港的那种平常大大小小的集会，它是得到警方的批准，它算是一次非法集会。但是非法集会如果官方这么定性的话，那势必会有一些的风险，尽管是有风险，民众还是会自发的愿意去上街游行。 因为法不责众这个道理，主要是华人参加嘛，这个大家都清楚，你不可能警察抓出什么人来呢，香港战中这样10万人，警察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来抓这样，所以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就像我刚才讲的反对党的一些领袖，比如说槟城的这个反对党人民行动党，他的这个领袖 警察方面呢，他是宣布你穿的黄色衬衫如果有科技 4.0 这样的字，那这个字是非法的。但是其实在街上的这个参与者，他们穿的多数人都是有这个非法资产的这么一个黄衫，没有问题。可是就是反对党的这有几个领袖，我就不点他们的名了，他们穿的就只是一个黄色，只是符合 dress code， 但是没有这个科技 4.0 这种非法字眼，所以他们就巧妙地避开了非法的可能性，那只是出现了一下就结束，没有参加这个大规模的游行。但是之后他们也被一些人批评说不够勇敢。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 明天再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阅兵式的问题。谢谢大家的收听，我 祝大家节日愉快， 节日愉快，天上掉下来的一天假期，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